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这里是歌唱梦 里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 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北京时间的晚上8:0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旁边的大佑月月啊，我们又在今。 北京时间的晚上8:0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旁边的大佑月月啊，我们又在今天相见了。当然现在不是漫游嗨翻天，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相约。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8.2 AM 927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真的很好看。总之呢，视频的方式也有很多。第一个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 打进北街去了。是 大街，我要走在大街上， 行驶在我们北京的大街上啊。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和 M 927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 不 知道今天现在亲的生日，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小小的休息放松一下了，因为马上就可以放假了。 嗯，对，没错啊，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有很多朋友。这个该回家的基本都已经走上了回家的路， 在路上。我看到刚刷朋友圈，很多朋友都说哦，又在堵，就可能是在自己所在城市已经在堵了。对， 对，没错，这个该出去玩了，大家也都出去玩了， 都在路上了。 这个，如果现在还有宅在家里的，或者是堵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来缓解一下大家的压力。 是的。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一位重磅嘉宾呢。今天啊，马上就迎来这么重大的一个节日了，这个嘉宾的重量级也是不可小看的。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并且要给大家奉献出很多很多首好听的歌曲的杨明奇，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 来，冲我们的那个， 对，可以这个用前面那个麦 ，OK，OK，、 okay,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Hello， 对，主持人好，明奇特别的可爱啊，再给我们打一个招呼。你要不要再说？大家好，我叫 杨明奇，然后你们也可以叫我大牙，比较好记。 叫什么？ 大牙， 对，要这个牙。 为什么叫做大牙？ 因为 长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做大牙？ 牙大呀。 很可爱，很可爱，而且这个还非常的好记，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嘛。 对，大家可以叫我大牙。 所以你的粉丝管你叫什么？ 也叫我大牙， 也叫大牙吗？ 对， 就这么直接 吗？我还以为会有第三个称呼， 大牙、 雅牙、 雅牙、 那牙牙 啊，这个可以，这个也很可爱，雅牙。 对，今天晚上呢，就有我们今天的大牙，我就突然感觉不大合适，你知道吗？ 没有关系的，我自己都没关系， 还是名气，雅牙叫雅牙， 叫雅牙好了， 叫雅牙好了，很洋气。 你可以叫我琪琪，嗯。 今天晚上就由我们的明奇啊来给大家奉献出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 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晚上的 C 位主打歌呢，由杨明奇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丫丫准备给大家唱什么？ 想给大家唱一首《追光者》。 追光者， 追光者，哇，就是很向上、很积极、很励志， 很像我自己， 是吗？哇，我们先来用声音来感受一下明奇内心的那股力量哦，《追光者》，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对，这个可以先让我找一下《追光者》这首歌曲。 好的，好的。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明奇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视听盛宴，因为我看到了歌单都非常的好听。我还看过明奇的现场，整个也是就是燃炸整个现场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所有 你是之前看过明奇的现场？ 对，我是特别一定要请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当时我就是确认过歌声之后，觉得遇见了对的人， 眼神 对眼神太远了，你知道吗？对，我看到了你，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哇，太好听了。接下来会有更炸的，我觉得这首歌首先先开个场，先带个气氛，好不好 ？OK， 那第一首歌曲《追光者》来自于我们的雅雅明奇。OK， 一起来听， 时间交给你，一起来听吧。这首《追光者》送给大家。 追光者。 时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明奇，我们的大牙，追光者。 明奇唱完了之后，然后我跟大佐纷纷的不约而同的 竖起 了 大 拇指，真的很好听。 谢谢。 对，而且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梗，就是说会唱歌的人，不是先说不会唱歌的人一般都是用情，然后会唱歌的人用技巧。 不会唱歌的人一般都是 用情，然后会唱歌 的人 用技 巧。 那我觉得像我们的明奇就是技巧和情感兼具，而且都表现得非常好的这种。 所以说这应该归到第三类里边，专业的歌专业的歌手 当中的佼佼者， 既会用情又会用技巧。 对， 哇，太高的评价了， 真的 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能够听出来啊，因为像追光者这首歌我也听过不同的人去唱。 对，而且来到我们节目里边有好多的 都会选这首歌， 嘉宾也有很多一些专业的歌手都会选择这首歌曲，但是能 让人 感觉来的还 是 蛮少的。 就是我能从歌当中听到一股力量。对， 是追梦人，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 对，没错。哎，我刚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大牙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女王范儿出现呢，还是一种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范儿出现呢？ 所以现在大牙是叫顺口了是吗？ 我也觉得现在怎么这么自然。我刚刚就想说， 我的错。 没有，是你要叫的吗？我喜欢。 我刚刚想说现在怎么这么顺口这么自然，然后后来 我 没 自然， 对，我没好意思插话，你知道吗？ 这毕竟是咱们直播间里边第二个大字辈了，我感觉 也是。那我那大佑呢？ 大佐大佑 啊，对，那第三个大。 我那是硬往上安的， 你那是硬安的，这是。对，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就是咱分三类吧。第一种小鸟依人型的，第二种是女王型的，第三种是女汉子女神经型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好像是会有很多属性，对，然后看要对谁，比如说对我外甥的时候我就特别温柔，然后他一说我温柔的时候，我身边所有人都啊，你说的是一个人吗？明明就是个男的。 外甥多大了？ 外甥8岁了。 所以就是对小朋友的时候还是 比较 温 柔 的，然后日常的话就还是有一点霸气， 对， 有点霸气，有点汉子的感觉。 对， 那我们俩要不装个小孩儿，我有点害怕。 小姐姐， 小姨， 小姨。 哇，哎，我突然想到啊，你说就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成为一个汉子的姑娘，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唱歌还这么好听，然后突然之间转换成另外一面之后，她身边的人会怎么看？ 这个我就因为我是当事人，我不是身边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会另眼相看呢。 你们怎么看呢？你们现在就是我身边的人。 对，就咱们就是身边的人，就是用身边的人的方式去看。 哇，这个 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可能都会有一点不同的这个就是 不同的面。 对，然后但是明奇她是那种就是可能她因为就是大家看到她第一眼觉得她还挺温柔的，我觉得就是 不说话 淑女。 不说话可以， 对，就是女神型的那种感觉， 一开口就破功了， 没有一开口觉得还挺一开口就特别开朗，然后特别活泼，然后同时可能就是日常就是表现的雷厉风行一点，让所谓的汉子嘛，但是就是他生活当中面对小孩啊， 所谓的汉子， 对，所谓的汉子嘛，然后那种就是温柔的那种感觉又会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很 百变女王， 对，很百变，同时还很真实，还很女王，还很女神。 对，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赞美， 是吗？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江疏影？ 对，很多人说 啊， 真的很像，就是不管笑的时候还是不笑，不笑的时候 会有像。 不笑的时候就是江疏影那种大姐范儿，然后笑的时候也是那种特别开朗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很开朗很活泼，特别棒。所以之后就是打算直接就做成这个音乐界的江疏影。因为江疏影反正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嗯，也是我的。 对对对。嗯， 好了，今天的女神来到了直播间。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哦。 嗯，对，没错。哎，你刚刚说到之前是通过演唱会， 对，是一次现场。我记得当时是就是应该是在雍和宫附近吧，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唱吧的一个线下活动，当时是他们比赛的一个颁奖仪式，还是 也是一个音乐节。 音乐节，对。然后当时我是就是去玩，然后看到了明琦在上面去唱的特别好听，叫做美人鱼，而且特别的漂亮，特别的霸气，就整个台风特别大气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山竹挂过来 特别好听，而且唱歌真的很好听很好听，然后现场的掌控能力，气氛的调动能力都非常的强。我当时就说哇，简直是太好听，我当时立马变成你的迷妹，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真的我现在都哎呀好激动，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 我以后还要常来，这恐怕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多的赞美了。我要来替你赞美。 欢迎欢迎， 不要当真，我们每天都这样。 哎，谁说的？不是的， 开玩笑开玩笑，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 对对 对, 对、 这个、大家如果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或者说听众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俩夸人的方法也都不一样。 对 对， 这么激动的很少见到， 这么让越激动的确实是很少见到。因为我是男生嘛，我得控制一下自己。 对对对， 我要是一下是扑上去了，就估计今天 直播间两位主持人都扑过去当迷弟迷妹了，这可还行， 吓都吓死了。 总之实力非凡，而且当时确实现场的这个状态也特别的好，而且当时我觉得他就真的是音乐界的美人鱼，就是游刃有余对于这个音乐的掌控。对，所以就觉得看今天标题也是美人鱼嘛。 对， 所以当时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从就是音乐的道路，或者是说比如说现在是你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 先从小学的那首歌开始讲起。 小学的那首歌。 小学的那首美人鱼吗？ 对，就可以跟大家先分享，就是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选择成为音乐人的这条道路。 对。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个小秘密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别人。 啊， 小时候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人家老师就 还真是小学的时候。 对，我觉得从小学，因为你提起来了嘛。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在讲台上问你们的梦想都是什么呀。然后我就心里在想，我想当歌唱家呀，我想当歌手呀，但是我又怕老师笑话我，我就没说。问的全班同学，我就没说话，我就憋在心里。然后我就用来实现了。 啊，天哪。哎，这个心理的一个 打小的梦想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做成了职业，这个很不容易。 对，真的很厉害。我刚，你知道为什么我刚那个问题问了半天，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状态，我又特别好奇他是为什么走上了歌手，所以当时问了半天，我就说问了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对对对，那所以说从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 对，喜欢唱歌。但是我小时候成绩比较优异，所以我妈， 你看吧， 我妈 人家就是靠才华走到现在。根本不靠唱歌，真的唱歌都是业余，就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 然后慢慢的就是 当成一兴趣。 对对对， 这咱台本里没写。捧过了，我觉得。 开玩笑开玩笑，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就是成绩比较好嘛，然后当时父母还是希望就是想的特别美啊，就想说我女儿以后是上清华北大的。然后结果我就特别喜欢唱歌。基本上从记事起就是特别喜欢唱歌的那种类型。 是痴迷到什么程度？小时候痴迷到什么程度？ 小的时候基本上在比如说我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在院子里唱。然后我们家离我妈妈的单位不是特别远，但是她在单位可以听到我唱歌。 哇， 吹牛。 哇，这个气息， 那就算是在隔壁这个样子。不是，咱都不用说离这不是特别远，你就说我住在我家里，我每天晚上唱歌，我们家楼下那邻居天天上来砸门， 你也有、是吗？对、我之前的时候也有，经常我之前住九楼的时候，七楼的就是姐姐会经常来说声音唱小点吧，我还没咋唱呢，你小点吧。 哇，这个 直接说姐姐，我给你展示一个更强的。 你信不信我能唱到楼下一楼的老大爷来找我来？ 但是真的很厉害，所以这个是就是我觉得从小的时候这个实力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那后来呢？后来就是比如说就是长大一些，然后有再继续坚持吗？还是 有一直都是特别喜欢？然后在学校虽然不是音乐专业的，但是学校的就是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唱歌肯定都是有我的。然后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有点自卑的，所以我是不参加比赛的。 为什么会自卑呢？ 就是小时候别人都说我唱得特好，然后就见人就说来唱一个，来唱一个，然后我就见人我就傻乎乎，人家唱一个我就站来唱一个，唱的可能就是大人就烦了，就能不能少唱啊，就说的我后来就有点封闭了，就 可能受到大人的影响。 对， 明白， 小凡。 明白明白，可能是受到别人的一些话语啊，这样的。 毕竟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对， 别人说点什么自己都信了， 对， 都信了，现在也信。你说啥我也信。 我们俩都夸快半个小时了， 你就把我们夸的那个部分信了，就 对对， 那是真的是真心的， 这个是真心。 对。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因为我知道雅雅她的这个成绩很好，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就是放弃自己的学业？就是也不是放弃学业，就是放弃那个就是文化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专门去走向一个歌手的方向呢。 但其实是没有放弃的，我是认认真真读完大学，然后唱歌的。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组了一支乐队， 哇！ 然后我乐队的名字就叫大门牙， 大门牙。 对，因为我门牙比较大。 当时是摇滚乐队吗？ 你怎么知道的？ 感觉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是风靡全校，是吗？就是各种唱，各种演出。 门牙，这不对呀，我感觉太怪了。 就举牌举灯都是门牙。 真的，我刚刚听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这个大学的舞台上面，各个社团在表演，然后大门牙这个乐队一上来之后，前面站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主唱，然后后边吉他贝斯什么都有，之后然后下边一大堆粉丝，这个小学弟小妹，大门牙。 对，确实 是怪怪的感觉。 会吗？ 会的，因为这个乐队可以说，就是重新让我找到自信了。因为每一个乐手都特别优秀，他们虽然没有，就是不是主唱，但是我觉得甚至比我唱的好，然后都特别有才，乐感都特别好， 其实就是大家共同去成长的一个过程，在专业上，所以在这四年也是应该是在学校非常有名，是不是？ 还好，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对，就跟着他们就去参加了第一次比赛，然后就得了第一。 哇， 开心！ 参加了第一次比赛就得了第一名。 而且你看人家讲的云淡风轻，虽然露出了一点点开心，就因为他讲的很开心，然后表达开心的时候感觉很轻松，你没感觉到他特别轻松吗？你看很轻松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第一的成绩，而且还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啊。 对，没错，这么好的成绩。 对，你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汉语言文学。 好家 伙， 那应该是去当什么老师啊、记者这样的方向，是不是？ 其实汉语言文学对于唱歌来说帮助蛮大的。因为唱歌 啊什么的， 唱歌大部分其实是在唱一种经历，然后再唱词嘛。如果文学学的不太好，可能就是 明白 一个空壳， 唱歌的那个节奏感呀什么的，这个都不是很好，是不是？ 对，说到这儿 理解的不够。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想起来，我最近有好多的朋友就特别喜欢现在特别火的某些歌手，只有那么一两首歌出名了呀，然后就总是就特别喜欢，但是我每次听的时候就是听不出它里边的东西来，或者说我只能说这词儿写得特别好，但是不是他写的，这曲编的也特别好，但是也不是他编的，就是唱的就给唱出来了。 我明白，是不是 没有内涵？ 大佐是不是觉得他的感受力差很多？ 灵魂不够， 没有灵魂。对，可以，你像因为明启刚刚我说为什么他把感情啊什么的就是在里面诠释的特别好，可能就是他的感受力，包括他对词啊对整个内容的一个把控。 对，没错， 不仅仅是唱的方面了哈。 对，刚刚我们俩也聊了这么多啊，也跟这个我们的雅雅聊了这么多。如果大家想看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春计划， 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啊。 是的是的， 我们还是闲话少说，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OK， 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唱什么呢？唱什么呢？ 你说我就来。 我觉得每一首都好经典， 每一首都很好听。 怎么办呢？好， 我们来一首稍稍的稍稍短一点的，因为这个马上快到半点报时了。我们来唱《慢慢喜欢你》怎么样？ 慢慢喜欢你，有这个歌吗？ 啊、哦，没有这首歌。 好，那我们换另外一首。 你想听，我可以给你唱，可以。 那就易燃易爆炸。 好的，易燃易爆炸吧。 好的， 好的。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易燃易爆炸》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杨明琪，一起来听。 嗯，一起来听。 心如枯木，赐我梦境，爱赐我很快就清醒，给予我沉睡，爱与我蹉跎无自卑，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颓废，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断肠，愿我无言，爱愿我满里有蓝卷，看我痴狂，爱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有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独，为我两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倾城，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而成，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自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蹉跎无自卑，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颓废，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断肠，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倾城，还图我眼波销魂，自我私奔，还与我作不而成，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情我迷人，爱情我眼，情人都似我身旁，爱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爱有我贪恋着迷，恕我百岁无忧，还恕我徒有泪流。 刚这首歌曲《易燃易爆炸》来自于陈立，不对，来自于林奇。 啊，我猜你也跟我一样，感觉真的是 感觉到了丽姐的威风哎， 对，真的是原唱的感觉， 对， 比原唱还有自己的调调。 对，没错啊。如果大家这个喜欢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是的。 OK， 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稍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月月，我们在这里。 你怎么不是大佑了 啊？我也是大佑。刚刚我还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人说哎，大佑过节了吗？还好吗？Hello 我还好啊， 还好 还在陪着各位一起来过节嘛。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首先呢，我们的声音的方式 FM98.2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了，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仔细来听。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其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吧。 没错，如果您现在还在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的话呢， 大街，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陪伴你这个孤独或者是奔向欢聚的夜晚。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奔向欢聚。 哦，也是。 对，陪伴只有这个直播间的人在互相陪伴。 没有没有，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都欢迎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关注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在国庆期间也有很好听很好玩的节目哦。 哎，没错啊，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杨明琪。欢迎明琪。 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杨明琪。 欢迎。刚刚呢上半段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曲，易燃易爆炸和 追光者都很好听。 对，而且刚刚那首《易燃易爆炸》确实 好像 自己的风格真的好，一是特别像丽姐，第二一点是自己的风格很明显， 很明显。所以你听完之后，对我们的大牙 实力打 call， 实力打 call， 应该把之前那个节目的那个荧光棒借来，然后在这儿咔这样。 所以今天晚上就应该是我们两个就在下面不停的打 call， 咱们俩就在下面打 call， 做一个专场就好， 然后就让明琪在那儿唱就好了， 一起唱， 累都累死 了。我们两个好贪呐、啊，真的好好听，主要是。 对，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抓紧来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的小姐姐不仅歌唱那么好听，人长得还漂亮， 还特别的开朗活泼，惹人爱。 对，没错。对，刚刚我们聊到了大学阶段的乐队。那在之后，就是在大学组完这个乐队之后，现在这些乐队的成员还经常见面吗？还是说这个乐队现在还在继续存在着？ 乐队是因为我是山西人，然后乐队还在山西。 你是山西人？我以为你是东北人。 我以为你是东北的，因为刚刚有一点东北的调调。 可能有点大气， 有点大气，太可爱了你。 就随便张开的手是什么意思？ 所以那个就继续刚刚大佐的问题啊，现在大家还有联系吗？大家还在坚持自己的音乐吗？ 有，就是我们的键盘手比较有才，他就一直在创作，然后吉他手呢，他现在在广州开了一家公司。 哇哦， 也是音乐的。 哇哦， 然后当制作人什么的。 哇哦，所以然后你呢是来到北京做专门的歌手，然后同时也做得非常的棒啊。那看完这个乐队真的很成功，每个人都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职业和工作。 对，他们真的很优秀，真的很优秀。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部电影，就是那 个缝纫机 乐队， 那个讲的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大鹏在大学时候组的这个乐队。 嗯， 然后后来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大家就是因为就是肯定要有自己的各自的发展嘛。 嗯， 但是呢，到了一定阶段，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们再返回去重新再去追忆这段故事当中，哎，想到了这样一个电影，所以就做了一个纪念性的一个选题。 嗯、 对，我记得当时看到过他的故事，所以现在你们还会常聚吗？还会经常聊到那个时候的样子？ 嗯，会比较忙，但是一有空他们就是也会来北京看我。 嗯、 然后 比如说给你写首歌， 他们 有吗？ 有，经常会写一首歌，说我又写歌 了 写歌了，你要不要唱一下？ 嗯， 然后 我突然发现，我打断一下啊，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浪漫的方式，比如说好朋友、闺蜜、哥们儿之间，然后人家音乐人的方式，我想你了，送你一首歌。 我想你了，送你一首歌。想你了，送你一首歌。 突然想插这一句。 电话响起了。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怎么样？刚刚被我打断。 嗯，他们也在做巡演。 嗯。所以也会经常全国去跑，然后你们是不 是 也 会、嗯、碰到一起的机会很少， 是 但是但是会尽量碰。 嗯， 现在还会 时间也这么长了、嗯， 现在还会继续就是重组，然后一块儿去唱歌吗？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嗯， 当然是希望，但是大家真的很忙，就是碰不到一起。然后我们的键盘手组了一个女子乐队，就是 分散了。 你们的键盘手是男生？ 男生、哎。 你们的键盘手组了一个女子乐队， 是他带了一个女子乐队，就是他 吓了我一跳。 他带了一个女子乐队，然后他在做一个女子乐队。 明白，就制作人的方向， 嗯， 然后带的自己的歌手可能是这样。 嗯，对。那从当时大学毕业之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想往职业歌手去发展的想法？ 一直都有这种想法， 一直都有这种想法。 嗯，但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 那个时候家里边没说，就是你看你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就是想一想那种比较 女孩子安稳一点吧， 对啊， 当个老师吧， 传统的想法、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会有，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会有，大学的时候就 比较少 了。 所以后来又是怎么样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我真的是可以往更高更远的一个地方去走的？ 其实我对我的就是规划，就事业上的规划，也不是说非要多、飞得多高多远。但是我对我自我的要求会比较高，我就会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可以不做歌手，但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必须把它唱好，然后唱到我自己满意啊，我自己听了我陶醉这样。 哎，那你的这个标准啊，因为不同人标准肯定是不一样，你说自己特别高、那比如说你说唱到自己满意，怎么样就是自己满意了呢？ 比如说情歌的话，就是一定要唱到感动到自己，先感动到自己，然后才可以。 可能自己唱着唱，突然哇，被自己心动了，落泪了，这种 会 有这样的 被自己唱哭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 会有那种，比如说一首歌反复练半天，发现哎，怎么老是达不到自己满意的那个状态，会有吗？ 也会有的，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会觉得，或者是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明白，这些其实都正常，就跟咱们练专业练声啊什么也是一样的，就这篇文章我表达不好，可能要反复去打 磨无数遍千万遍的打磨， 对，这都特别正常。那你最多有唱过一首歌唱多少遍？ 这有没有数过，但是我之前的时候经常会在家录音，然后晚上唱到第二天天亮，唱到早上七点， 从晚上 就有时候因为 唱到七点， 对，有时候因为一句不满意，我就能唱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天哪， 这种精神和做法可不是每一个音乐人都会有的。 对， 我可以把天唱亮， 把天唱亮，天哪，哇。是越发的喜欢这个小姐姐了，不仅是歌声、性格，包括她的坚持。 对，而且怎么说，为人方面特别能够吸引人。 真的吗？ 真的是。刚刚我 想说的大泽老师夸人的， 刚刚 就这么激动的情况下，而且他今天好多问题我觉得都是很少见的。 哎，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没有，sorry 真的 怪吓人的， 大家都很激动， 晚上回家跪搓衣板怎么办？ 真的，我觉得我们俩真的今天都变成了迷妹和迷弟，就是因为就是人格魅力。 对，真的，你看啊， 这样说太开心了。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歌手而言，现在你就包括现在做歌手，包括整个的音乐圈也好，包括娱乐圈也好，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是流量。 你怎么带来流量？ 嗯， 写好多的口水歌，或者是说这首歌这个大家喜欢听，我的受众喜欢听，我就去做了，我就去唱了，我就唱一遍就完事了，对吧？七八个音儿在一句话里边，是吧？有那么一首歌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刚刚我们只是从最开始从小姐姐的歌声里边感受到，哇，这是一个确实实力非常棒的歌手，一个专业的歌手。但是她说她能把一首歌从天黑一直唱到天亮，一直唱到自己满意为止，这句话确实很打动我。因为之前看过很多的报道和采访，就是能做到这样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大家。 这就是他的音乐态度嘛。 得有音乐态度，所以才能做出来有灵魂或者说更好听的音乐。 没错没错，这个流量固然重要，我总结一下，流量固然重要，但是呢， 没错，流量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棒的，非常重要，非常需要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才有我们明奇给大家大放异彩时候的光鲜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听歌了，要不要？ 要 OK。 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展示哪首 歌呀？ 我好想听美人鱼。 我们想听哪首歌？ 可以， 这真的是特别好听。各位跟我这个深呼吸三次啊，真的真的很好听，很好听。我觉得一定 要放大了。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放大招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来自我们 一下子放大招可还行。 杨明奇的美人鱼，他真的他本人就像美人鱼一样哦。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美人鱼，来自于我们的明奇，一起来听吧。 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心。 哇，我说我为什么唱着唱着就里面没有声音了，我还陶醉在我的清唱声中， 天哪， 好尴尬， 好好听， 不仅把天唱亮了，还把麦唱没电了。 但是好好听啊，就是切换自如啊，现场的灵机反应能力非常强，因为这个算是歌手的一个应激能力。 嗯， 因为现场嘛，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发生。 所以当时是这首歌打动了你。 真的，你不知道现场， 把你当成 再加上 不对， 我把它当成了女神， 你把它当成了女神。 对，是的。嗯， 哦， 真的真的真的，你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 我能理解，能理解。 嗯，对，这首歌更适合现场，会 对对 比较壮一点， 对，因为在这儿会稍微受点局限，然后在那个整个舞台上，哇，真的是大放异彩，当时整个下面所有都燃炸了，真的真的，这是我听完整场最爱的一首歌，真的，我好激动啊！ 控制一下自己啊， 百分百沉浸我自己。 对，刚刚这首歌曲啊，《美人鱼》来自于我们的杨明琪，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是的，大家听得过瘾吗？反正我觉得好幸福。 这个真的算是放大招了，哎。 对对对。 哇， 太好听了！ 久久不能， 久久不能平静的内心。 好吧，我都唱热了。 所以这是你的主打歌吗？还是？算是日常的一些主打的， 也没有，这个歌就唱过三次， 就唱过三次， 两次， 哇，天哪，我要把第一次补回来， 回去重新看看、这个、 看一遍他之前的演唱的一个这叫什么录像之类的， 可以，非常棒， 嗯，忠实迷妹。 那明琪，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属于哪种类型的、音乐风格？ 音乐风格， 嗯。 我觉得音乐风格不要局限吧， 不要 局限。 所以日常的话，自己的这个风格是很百变吗？ 嗯 嗯， 就是也会唱一些爵士，也会唱一些摇滚，然后 我特别期待你唱摇滚。 嗯嗯嗯， 嘿嘿， 好了，就是把麦拉掉。这个刚才这问题倒没问啊。 可以，也应该也会很炸，你知道吗？ 我感觉应该会很炸。 对对对，应该会很棒，爆发力算是非常强的那种。 对，还是百变了。 对对，很百变。那像这些之外，就是因为你之前就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会有吗？当时还是自己，全靠自己。 我觉得就是兴趣应该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主要是自学， 要主动学习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也有请老师来上课。 明白明白。那他有没有说你适合什么样的方向？有吗？ 因为我不是专业学声乐的，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教的是一些比如说放松的那些东西，还没有教到就是怎么样处理歌，还没有到那一步。 明白明白。我觉得你完全就可以当别人的老师。真的很好听。 对，可以来教一教我们俩。 对，教一教我们。对 对，像我们这种只要一直播唱歌就车祸现场的人是吧。 透露出来了。但真的好棒。那所以说因为我看到歌单，然后你说自己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歌都会去尝试。 对， 那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去原创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歌曲呢？ 对，我会经常改编啊，然后原创， 会做一些改编和原创。 对， 嗯，那如果要是原创的话，自己又是属于什么样的风格偏多？也是就是收放自如，什么样的风格都有吗？ 嗯，就是要看灵感，然后这个时候也对什么旋律有感觉，然后就唱。 哦， 嗯， 其实也是相对随性，但是正是因为你是实力派， 还是比较想唱自己喜欢唱的歌曲。 对对，但是你看他是那种自己有实力去应对任何一种这种曲风，所以就可以很任性、很随意啊。 对，那接下来的挑战环节来一首摇滚版的《两只老虎》吧。 好呀。 是已经到了挑战环节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 所以你刚刚的点没有在《两只老虎》上面，只是想到真的要唱《两只老虎》吗？ 你知道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你知道吗？就是那好，那我们待会儿真的唱《两只老虎》。 他当真了。 嗯， 没有 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真的。 对，算了， 那这样我们先。 我没有注意到《两只老虎》，我只是在想有一首歌那么好听还没唱呢，就到了挑战环节了吗？ 好快， 对，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啊！现在已经到了 8:50了， 对，8:50了，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 嗯，没有关系，先完成我们的挑战环节，然后我们呢，待会给你时间，然后让大家去让更多的平台或者是更多的这个频道当中去找到你，好不好？ 好的， 好，那先进入我们最后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啊，还是由我们的杨明奇给大家带来自己的一首原创歌曲。 嗯，是原创歌曲。嗯，叫什么呢？你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叫《路灯下的小萝莉》。这首歌是11年还是12年的时候跟我们那个键盘手一块写。 哎，不行不行，我现在要点歌了， 点歌了。 是的，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太有限了。我觉得就是原创歌曲当中，因为当时是给到了两个歌单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既然我们的节目不同凡响，或者是说我们不走寻常路，那既然你说你要唱的是路灯下的小萝莉，那么我决定我们就唱前面那个 我发现你是发言乐团的 是吗？ 对，是发言乐团的歌曲。 对，路灯下的小萝莉 那这样唱几句吧，好吧， 可以。 对，那 OK， 那 路灯下的小萝莉 来 伴奏吗？我们清唱可以吗？ 可以，来我唱。 哦，我觉得我刚还以为 快歌， 我刚还以为那两个歌都是他的原唱，所以当时我说哇，可以的。 因为这个快歌的话没有伴奏会很干， 对， 尴尬， 听起来会比较尴尬。 还真的是，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风格？ 属于一个舞曲风， 舞曲风。 这个歌的灵感源于就是以前那个路灯下的 小姑娘 路灯下的小姑娘， 现在变成路灯下的 小 萝 莉， 对，向他老歌致敬。 嗯，哎，那现在我们 没有伴奏是吗？ 没有，我们可以稍微的展示几句可以吗？ 可以。 嗯，然后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完成一首歌。 OK 嗯 OK， 那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几句这首 来我自带伴奏。 好嘞， 能听清吗？ 可以。 嗯，大家听个律动，好吧？ 嗯， 这个真的是挑战环节，这个真的挑战。 前奏有点长，对不起大家。 那天傍晚走在街上，又是一人独自游荡，一如既往没什么两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马路对面的报刊亭旁，一个萝莉独自悲伤，我不再会安慰人也没有帮忙的啊，要不要姐姐把一首老歌给你唱，亲爱的小萝莉，请你不要哭泣，我会带你去找到你的妈咪，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要做一个坚强又傲娇的萝莉。 好了， 最后这个奥是认真的吗？ 哇哦， 路灯下的小萝莉，我回去要找一找这个歌曲。 嗯，真的很好听， 可以欢迎。 所以这首歌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易云应该是有，我们键盘手应该发出去了。 OK，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加入到我的 是的 豪华收藏当中。 豪华收藏单啊， 是不是挺有趣？ 之后我们找来之后，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放歌的时候会放，好不好？ 谢谢。 那怎么样的方式去找到你的更多的演出视频或者是更多的音乐呢？ 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我的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午夜歌姬杨明奇。 哇， 午夜歌姬是因为我本人挺喜欢 Aline 的，然后他不是叫天生歌姬黄丽玲嘛，然后我就叫午夜歌姬杨明奇。 因为是在半夜唱歌吗？ 以前的时候会 啊。哇哦， 大家 可以 去 微博上去搜索得到 午夜歌姬 杨 明奇。哎，对，这个名啊是三天手加个名字的名，再来跟大家讲。 名是草字头，一个人名的 名。对不起，是错。 其实三天水其他的其。 对，怪我。 Sorry， 没关系。 好。 看我这个没文化的样子。 怪我。 OK 啊，刚刚的明喜也给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啊。 是的，是的，是的。 说真的，如果我们节目时长可以再稍长一点的话，我真的特别想让明喜把所有的歌都唱一遍。 我觉得也是，是可以的，真的是觉得听不够的感觉啊。 对，那要不然这样吧，咱们现场敲定，让明喜下一次再有时间再过来一趟。 下一次来一个专场，就是整个我们就少说话，然后多听歌，好不好？ 真的可以这样。 可以，可以，我觉得你会特别享受，真的是可以。欢迎常来。 嗯，我们也可以等下一次的机会啊，让明喜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原创歌曲。OK， 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 嗯，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明琪的精彩演唱。 嗯，谢谢主持人。好， 今天的节目再见啦。 好，那接下来 拜拜， 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见， 拜 拜， 拜 拜， 明天见。 起的视线，与其面对沉默考验，不如活在各自的朋友圈。是诺言还是谎言，不在乎也不是终点。两颗心失去关联，什么情节看来都是错觉。你总是把未来挂在嘴边，我已看穿你的表演，只是不触碰对方的底线，保留那些卑微的安全感，还能怎么办？我想起当时爱着我。